爱最爱的你。 突然相遇在转角的街头，太多感动，我只想对你说，快乐难过不能错过，对你的承诺我不再浪漫，你说很习惯，我的肩膀给你很多安全感，握紧你的手，用全力向天空轻轻呐喊，我会很爱你100个世纪，很爱很爱你，没人能代替，未来旅行 Walkman 记录着爱情，我的心永远不变，我会很爱你，黑夜到黎明，很爱很爱你，四季不休息，打开 Walkman 随时就能听见你， Feel my heart，最爱最爱的你， 很爱很爱你， 很爱很爱你， 未来旅行我们记录着爱情，我的心 我的心 永远不变，我会很爱你，用我的生命很爱很爱你，你给我勇气跨越寂寞，走到幸福那一头， Feel my heart， 我最爱最爱的你。 这一晚也重要，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，话太尽了也不紧要，问我自猜冷的心思，繁华闹市灯光普照，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，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，同苦笑挤出的高兴，全城为我花光狠劲，繁华盛世逐翻手报警，传说中痴心你眼泪会倾城，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，烟花会谢笙歌会停，显得这故事尾声感动听， 天灯